要繁琐，有的时候生生的是把科研人员逼成了会计哈。但是我知道其实咱们现在这方面是有了很大的改善，是吧，徐主任？ 对，我们那个科委啊和我们财政局啊，在2016年的下半年啊，我们就出台了这个财政资金支持科研项目的28条政策。那么这28条政策呀，就是要给科研人员松绑，简化他们啊这个流程啊。你看我这儿拿了两份材料， 嗯， 这份材料呢是这个在我们啊28条出台前，一个项目呢要申报啊这么厚一本材料， 多少页呢？多少篇啊？ 是224页， 这得一个团队去做这本书。 啊、那么现在我们简化以后呢，就是这样， 啊， 这样这个一共是12页， 嗯， 啊，这个12页，因此啊，这个得到了我们啊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的啊特别的这个欢迎。 所以咱们也是放了大招哈、 啊， 从那么厚一本到这么薄一本。 对，这里面呢，我们首先呢，一个是就是简化我们流程啊，做减法。你比如说过去啊，我们一个科研项目啊申请的财政资金要2次评审，立项的时候我们要评一次啊，这个等到财政啊这个资金的安排的时候呢还要做一次，现在我们叫2合1，一次性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预算呢，我们只这个预算1级科目啊，里面的主要的内容，2级科目啊，甚至3级科目我们就没有了。你比如说过去啊，你这个要找搞课题，你要买本书，那么这个我们这个规定啊，就要求你啊，得要把这个书啊是干什么内容，啊，主要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同时呢还得找3家单位3本书来比比价，你才能啊这个把这个书啊这个预算列进来，啊。另外呢，你像我们过去啊，我们有很多啊，像我们这个野外考察的， 嗯， 啊，那里面你要发票，他都住在野外，自己的帐篷，没有发票，啊，还有我们这个很多的农业性的科研呢，都是和农民啊有一些合作啊，雇佣他们做一些事情，劳动力是吧？那也没有发票。那么像这些问题的解决，在我们28条啊，就是你在自己的财政单位，你自己做一些规定都可以解决啊。因此我们现在大大的简化我们北京啊，像我们建筑大学啊，北京建筑大学啊，就通过这个简化程序，通过网上啊去申报，是叫零排队啊，一次性办理。还有我们这个首都医科大学也是通过这个信息网络的建设，现在完全实现了晚上申报，大大的减轻了我们科研人员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负担和浪费他们的时间。另外呢，我们还这个在规定里面呢，鼓励我们的团队啊来安排财务助理。过去我们很多的项目呢都是科学家啊研究人员自己搞，有的呢是请这个学生啊去做，他们的时间都浪费在这儿了。那么有的事情他们也不太清楚，因为财务还是一个很专业的啊一个。 所以说现在安排这叫科学助理、 对， 是吧？ 对，请他们来做，这样呢这个效率就大大提高了。 那么其实刚才大家谈了很多，像这个科技啊、创新啊，其实说句大白话，碰到的很多困难都是资金的问题哈。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呢，最近北京市有一件大事，就是在6月24号的时候，成立了一个100亿级的科技创新基金。我相信田委员您听到这个也很振奋，是吗？ 是因为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我们第一次听到或者比较完整的听到是6月21号，6月21号银河郡副市长在市政协常委会上做了一个2.5小时报告，里边啊重点做了这方面的介绍。我们当时啊这个政协委员们确实欢欣鼓舞，这是北京在这个科技创新中心中放的一个大招，我们是这样来看待。 徐主任，这个确实是哈，让科技工作者感到非常的高兴。这个是解决一个大问题的，而且300亿只是一个母基金，是吧？ 对， 嗯， 那个北京啊，我们科技创新母基金呢、啊，应该说得到了国内外啊和社会各界的广泛的关注。那么这次基金呢、啊，总的规模呢，母基金的规模是300亿。其中我们北京的财政和我们4家国有企业出资200亿，另外我们的金融机构啊

这个动力是什么、 嗯、 我觉得不可以想象的。比如说对我们的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对我们现在的智慧城市建设，对我们的生活的改善、嗯、对我们未来的自动驾驶汽车、 嗯、 包括像我们制造业、 嗯、 和我们大数据医疗，那么我们国家相对讲幅员广阔，怎么把好的医疗技术 嗯 然后能够及时用到各个地方，五 G 这样一项技术，我相信汇集到我们全部老百姓。 嗯， 所以我非常关注五 G 技术啊、 哎， 也是有这么一个个人的一个认识。 这也是我们大家都很关注的哈，徐主任，现在咱们五 G 的这个技术发展的情况怎么样？ 北京啊，因为我们在五 G 这个领域和技术方面呢，我们有很好的布局啊、 嗯， 包括我们在这个支撑层啊，在基础层，在传输层和应用层。以及我们在场景， 嗯， 我们都有布局啊，我们有这个很多的创新型企业，还有很多的研究型机构啊，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呀。另外在应用上呢，我们下一步啊，包括我们在这个明年的啊，我们园艺会哈、啊，还有我们在这个2022年的冬奥会啊，我们都会在5G上都会应用。 那 这方面呢，就刚才田委员呢讲得很好，但是我们也要同时要看到啊，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努力， 嗯， 啊，比如说我们在五 G 的核心器件和关键技术上， 嗯， 啊，这些方面呢，我们还要这个加把力， 嗯， 啊，能够在这个核心关键器件上和这个一些关键技术上呢，能有新的突破， 包括一些像芯片材料 啊，芯片材料，包括我们现在像移动的操作系统， 对 啊，这些方面都是我们需要加强的。 嗯，另外还有就是大家现在也很关注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因为现在人工智能也越来越多的进入我们的生活。嗯、那么徐主任也简单的跟我们来说一说吧，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情况。 人工智能，刚才在这座大街看那个小机器人， 我特别喜欢那个， 那就是我们，你看我们的这个陈委员啊， 对，因为现在确实人工智能的应用范围越来越贴近于百姓化啊。也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从我们现在大数据的检索，包括到我们现在服务机器人，包括我们的工业机器人，以至于我们各机器人的应用，可能在街面上现在大家看到像京东的服务机器人、运输机器人也越来越多， 嗯， 所以让老百姓更越来越零距离的再接触到什么叫人工智能。 嗯， 像我们现在这个制造大街的公共实验室研发的这款服务机器人，现在应用到我们服务大厅， 嗯， 啊，包括咱们北京市的政务服务大厅，还有全国各地的政府的一站式服务窗口， 嗯， 啊，因为我们凭人的记忆，可能针对政策的这样的一个解读，还是有它的一个记忆力的一个缺陷， 嗯， 但是通过人工智能这样的机器人的服务，它的存储容量及它的后台的这个计算速度，是远超过了我们人的这种智力， 啊。嗯，徐主任来简单的回应一下了，智能 对这个人工智能啊现在很热， 嗯， 啊，我们发展也很快，刚才像陈委员讲的， 嗯， 但是在人工智能发展上呢，应该说现在呢还是一个比较早期的快速发展阶段， 对对对 啊，它还需要很多的一些条件， 嗯， 比如说啊它需要数据， 嗯 啊，因此我们很多企业和政府的这个数据啊， 嗯， 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就很重要， 嗯， 另外呢还需要超算能力， 嗯， 像一些小的企业它做到一定程度上，因为它的计算能力不行， 嗯， 因为我们政府呢还要提供这个计算呢超算能力这些， 对， 像这些方面都是需要我们下一步在发展中啊， 对，数据的打通， 嗯，好，那么进行到这里的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哈，嗯，想问问二位委员今天来到演播室哈，进行这个协商交流的感受，简单的讲一下，钱委员先来。 好，应该说非常感谢许强主任啊，面对面的，然后通过直播的方式，这种形式来答复我们政协的委员的提案。 嗯， 那么也想将来有机会啊，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更多这种形式，能够跟我们的观众、跟我们听众、跟我们网友朋友一起来分享。 陈委员 也非常感谢许强主任，也感谢我们各位媒体今天给我们一个。 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北京时间晚上8点31分，各位听众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那么从这周一到这周五呢，我们的节目是推迟了半个小时开始啊。那么前面8点到8点半呢是市民对话一把手节目，从下个星期开始我们节目恢复成8点到9点播出。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今天沪深两市双双低开，盘中持续震荡走低，尾盘三大股指杀跌，黄金板块强势拉升，计算机应用、纺织制造成为今天杀跌的领头羊。那么截至收盘呢，上证综指是收于 2759.13 点，下跌 1%， 创业板指数是收于 1565.61 点，下跌 2.58%。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资深的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张先生您好。 你好，晚上好，肖总，晚上好。 这两天的这个走势啊，是涨涨跌跌，不知道您从这个走势和成交量当中看到了哪些信号？ 最近这几个交易日，整个市场呢，虽然整体波动的范围不大，但是呢，阴阳相间啊，从上周五的大阳，然后到本周一的调整，然后昨天呢，整个市场又不错，但是今天呢，又回落回来。那么我个人感觉呢，这也是一个在连续啊周 K 线七连阴之后的一个接近短期底部的一个震荡寻底的过程。而且从今天的整个市场的一些特征上来看呢，我短期的下跌呢应该已经接近。 好，由于电话这个故障哈，我们的连线呢一会儿请导播再次接通。确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两天有很多积极的信号出现。比如说今天的新华社是发表了文章，针对当前 A 股市场下行的情况呢，他们也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的主任钟伟。钟伟表示，与 A 股市场的历史相比，当前咱们国家 A 股市场的估值已经处于比较低的水平。6月中旬以来 A 股市场出现大幅波动，上证综指从6月15号的 3021.9 点跌到了7月3号的 2786.89 点，深圳成指也是跌穿了1万点，7月3号呢是收在了 9221.54 点。所以钟伟说，当前 A 股市场下行有市场流动性紧张、情绪恐慌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应该看到当前沪市不到15倍的市盈率， A 股的估值相对的是偏低。那我们下面再次连线张小青。张先生您好。 好，不好意思刚才断了，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短期呢个人感觉呢，在周线七连阴之后啊，下跌已经接近尾声，因为在很多次啊股市大调整的短期的末段啊，我经常会看到短期内的强势股出现集体补跌的现象。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有30多家个股跌停板，其中呢 半数以上都是近期的连续上涨大幅上涨的短期强势股。那么当这些最强的个股出现补跌之后呢，往往也是短期见底的一个信号。所以中期见底目前尚无法定论，但是短期之内呢，随着强势股的补跌结束啊，整个一波短期的反弹呢即将开始。 好，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值得关注啊，那就是这个世界头号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已经完成在中国的这个备案登记啊，成为境内私募管理人。这样消息今天呢也是很多人都在转载转发哈，您怎么来看待？ 今天基金业协会网站上刊登了关于桥水中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获得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资格。这也就是说桥水将来在中国市场方面投资呢继续将以证券市场为主。那么这家美国的历史悠久的对冲基金呢成立于1975年啊，为全球350多家机构管理的1600多亿的资产。那么主要客户包括各国的央行、主权基金啊、养老金等。那么它的成名呢是在这个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全球对冲基金平均都达。 好，那看来哈、今天的这个线路确实有一些问题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连线就暂时暂告一个段落，我们继续下面的内容啊，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诚信是银行的立足之本， 服务是银行赢得客户的关键， 稳健是银行生存的基础， 创新是银行永续发展的动力， 支持实体经济，服务百姓民生。 北京银行业，北京人身边的银行。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么什么样的这个投资是没有风险的呢？所以下面的内容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啊，没有风险的一项投资，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款。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营业结算部的总经理助理罗海丽。罗女士您好。 哎，你好，那个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要和大家聊的是这个大额存单哈。那可能最近大家如果去银行办业务的话呢，也多少接触到了这个大额存单，以前听的少一些哈。首先要请你跟大伙儿介绍一下这个大额存单和这个定期存款有什么区别，他们和这个银行正在代销的或自己发行的理财产品又有哪些不同。 首先解释一下大额存单和银行存款。 嗯， 银行大额存单呢也是属于银行存款的一种。 嗯， 它只是相对来说起点金额较高。大额存单一般情况下是20万元起。 嗯， 如果咱们银行的定期存款的话是50块钱就可以做了。 哦，明白。就是有一个客户，有一个大客户。 对。 啊，有个 VIP 客户，这么几个级别之分哈。它其实还是属于客户。 对， 嗯，还是存款是吧？ 对，还是存款。 嗯，既然是存款，我们说的是就是刚性兑付。 对，它属于一种保本保收益的产品。 嗯，现在要是你到外面去买一个产品啊，人家跟你说保本保收益，除了国债，就是存款。 对，就是咱们的那个银行储蓄存款了。 啊，甭管是活期的还是定期的。 对。 啊，或者是刚才所说的某一类大额存款是吧？ 对。 那这个银行的这个理财。现在按照资管新规 是不敢说这个保本保收益了，是不是？ 银行的理财呢，是按照产品的种类不同的话，它有一不同的那个风险评级。 嗯， 所以客户在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时候，银行都会让客户先做一个风险评估。 嗯， 根据客户的属于不同的风险等级来给客户匹配不同的理财产品。 嗯， 你银行的理财产品一般情况下是50000块钱起。 嗯。好，就是存款最少是50块钱，大额存单呢是20万，那么银行理财呢是5万，对吧？货币基金是更少了啊。 对对，货币基金相对起点1块钱就可以。 1块钱就可以买了。这是说的是门槛哈，那其实大家还是很关注这个收益的哈。这个大额存单，我们与此相对应的一个词就是收益，或者说它的利率是上浮的。 对 啊，我们经常听说啊，这个大额存单上浮20%，上浮30%，上浮40%等等啊，甚至更多一点。 对， 那为什么这个它的这个收益能够上浮，或者说它利息能够上浮？那理财产品的收益跟它有什么不同呢？ 理财产品的收益跟大额存单的收益相比啊，理财产品收益它是具有一个不确定性。 嗯， 它最终产品在到期的时候，它执行的利率会根据产品投资的最后的那个组合的运行情况来决定。 嗯， 可能就说，但是储蓄产品呢，也就是咱们的大额存单呢，会100%的是保本保收益。 嗯，但是目前很多人说我买这个理财产品也拿到了约定的这个收益啊。你怎么就说理财产品的收益是不确定的呢？ 其实在跟客户在购买的时候吧，银行会跟客户去详细的去讲解这个产品的风险的类，属于风险类型， 嗯， 然后产品的投资方向。一般情况下在银行推出的理财产品的话，都属于从相对较低的风险产品的。 嗯， 所以并且呢，大部分客户在银行买的产品理财产品的话，期限可能集中在是3个月到1年之间。 嗯， 在这个既能投资的时候呢，能保证它的流动性，在流动性确定的情况下，收益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定。 嗯，好，但是未来，因为我们也多次谈到这个资管新规哈，未来这个银行的这个理财产品就不能够像现在这样，承诺你年化是多少了，而且未来要以净值的形式出现哈，就像那个基金的那个净值一样。 对。 所以说，这个和我们谈到的大额存单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未来你可能买理财产品，你的收益是不确定的。 对，其实现在的银行理财产品，如果不是保本型的理财产品的话，它的收益也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的。嗯、 是的、 嗯， 啊，但是这个大额存单就是咱们去存那天说好， 对， 你给我上浮20%的利息，我就是多少的利息，是吧？ 对，大额存单的话是在你这个，就比如说储户来银行存钱的时候，我约定是那某一个利率，那我在产品到期的时候，那实现的还就是那个利率。 是，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是说这个大额存单，因为存的钱多，所以说这个利率啊可以上浮，那是在一个基准的利率上上浮，是不是？ 对。 那可不可以理解就是，存的越久，它就这个上浮的越多，或者说存的越多，它就上浮的越多呢？ 从现在的情况上来看啊，现在银行最高的是3年期的利率的话，是上浮是在52%，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 哦，能够上浮到52%。 对。 那是多少呢？大家可以算一下，我给大家算出来了啊，是年化 4.18%。对， 4.18%，这是要存三年 的产品， 某一个级别的体量的大额存单才能拿到这个啊。各家银行可能要求不一样。可能要求有的高100万的50万的，有的说20万我也可以按这个算， 对 吧？ 对 对 对， 不太一样。大家可以去问一问您这个所感兴趣的那个银行啊。还有就是这个刚才说到和理财产品的不同啊，理财产品我们如果去问的话，它有那种比如说一个月的呀，或者说是60多天的呀，90来天的，180天的等等。那这个大额存单它的这个期限有多长时间的呢？ 大额存单的那个产品期限种类还是很丰富的， 嗯， 它有1个月的、3个月的、6个月的、9个月的、1年的、1年半的、2年的、3年、5年都有。 那它这个比那个定期存款的那个，就我们所理解的要多一些，是吧？ 对，相对来说比那个定期存款要多一些，但其实跟定期存款的性质是一样的。 嗯， 跟定期存款的性质是一样的。 对。 那比如说哈，同样一个大额存单，对吧？它跟定期存款相比，它的这个利息能够多多少呢？上浮多少的利率啊？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以那个，如果是100万的定期存款，如果是普通的3年期的话是2.75%，那一个如果做到100%那个大额订单的话，那是4.18%，对，中间的利率差距还是很大的，差了52%。 嗯，那换句话说，慢慢的，如果是有大资金的这个存款需求的话，大家就会往这个大额存单上去靠了。 对，现在有很多客户就是自从那个资管新规出来了以后，有越来越多的客户，也其中包括很多的大客户，大资金需求的客户，他会选择一部分的资金来配置这个大额存单，主要是从两方面考虑。第一个是从产品的安全性来说，因为大额存单的话是储蓄存款的一种，所以产品会保本。第二个从收益上来说的话，现在 4.18 的产品收益相对来说在市面上还是很可观的。 当然你说的这个是一个上浮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了， 到一个最高位置。 不同的这个银行的这个上浮幅度也不一样，我知道就是这个不同的时间可能也不太一样哈。 对。 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为什么银行可以上浮了，原来怎么就没有听说，原来我们家有这个100万的这个存款啊，我也是存定期存款啊，存这个存几年怎么没有上浮啊。这个呢要跟大家说一个背景，就是目前啊这个国家正在做这个 市场 的这个利率化的这个改革， 利 率 市场 化的改革。什么叫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原来是定一个标准啊，你们按这标准执行就行了。空间呢比较小，现在呢这个空间更大一些了。 对。 给银行更多的这种自主经营的权利了。 对，就是也就是说随着这个利率市场化的一个推进吧，咱们央行在那个分地区、分类型、分批次的就上调那个大额存单的一个利率上限。同时从现在来看的话，各家银行就是争相上浮大额存单的利率，也是这个利率市场化的一个那个推进的一个表现。 就可以这么理解，就如果大家喜欢存款，存定期存款，而且金额又比较高的话，就好比20万起的话， 对， 那就可以把以前的那个所谓的定期存款的利息放到一边。 对， 要跟银行谈就谈这个可以溢价的这种大额存单， 可以选择大额存单 啊。但是是不是同样我手里揣着20万，不同的时间我去银行，就好比去一家银行啊，是不是给我上浮的这个幅度也不太一样呢？比如说银行它缺钱的时候，钱紧的时候，它这利息就高一点，是吧？银行它不缺钱的时候，它这个利息就低一点。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因为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利率市场化改革公布之后啊，一开始银行不是马上就上浮到40%多50%多的，有些银行要存50万更多的，存更久的才上浮，好像一开始上浮个20-30%是主流啊。你有印象吧？ 对，这个利率的那个大额存单的利率也是在逐步的上升，是有一个过程的和一定期限的。 对，有一个逐步的这个提升的过程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它也不能够哇一直上浮，最后呢，那银行它挣什么呀？它还要挣息差嘛，对不对？它如果它放贷的这个成本高于给你的这个利息的成本了，那这不就是赔本的买卖了吗？ 对，所以银行也会有一个银行成本的考虑。 对，那其实从这个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呢，他也有他自己的考虑，就是说我这个钱去买理财划算还是买这个大额存单划算。我们比一比啊，有哪些优势。 从理财和大额存单上来说的话，如果要是从产品对于低风险偏好者的那个投资客户来说的话，如果你产品风险很低，那你可能就会去选择你的，建议大家选择银行存款，因为产品确实是保本保息。然后从期限上来说的话，为了保持客户的流动资金的流动性啊，可以给大家选择在这个产品期限上可以错配，可以配置成，比如说我可以做个3个月的，可以做个1年的，也可以长期的资金可以做个那个3年的产品。在选择方面的话，就是看主要还是看客户的一个风险偏好。 比如说你刚才谈到的3年是吧？ 对， 3年的话，这个约定好的利率是不变的。 对，大额存单的话，约定利率是不变的。 比如说我已经上浮到 上浮到4.18%的，打比方啊， 对， 这三年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数。 嗯 嗯，到时提的时候，你就在到期支取的时候就按4.18%的利率给， 嗯， 就不管以后的市场利率变成什么样，在咱们存款的时候利率约定的是一个利率，嗯，那在支取的时候就约定的这个利率。 嗯，但是如果回过头来看看现在银行卖的这个理财产品，基本上一年的就算长的了。 对， 但是你很难保证第二年第三年还是这个预期的收益率。 对，银行理财产品的话，在它是随着市场它会有波动的。 嗯， 比如说您这个现在的银行理财产品，如果你选择比如说类似于一个中等风险的产品的话，它的利率可能从现在来看的话是略高于大额存单，但是它在您产品到期一年之后，它有可能随着市场的利率会发生调整。 嗯， 但是你大额存单的话，你如果选择一个三年的，你在这个三年期间都享受的是同一个利率。 嗯，换句话说呢，他也不会挣得特别多，那也不会让你收益少挣很多。 对，他就属于一个保证您的利息收入。 嗯，他可能在一个中间范围啊。如果大家往前倒推几年，也能感觉到这几年理财产品的这个收益是在下降的，是吧？ 对对对。 啊，确实。那未来呢？他也会在波动。另外就是提前支取，因为大家可能都会有不时之需。你如果买了理财产品，比如说约定是一年封闭的啊，这个30天之后能取吗？ 不行，它现在是这样，如果你约定的固定期限，比如说一年的理财产品，在比如你3个月之后想用钱，那你是不能提前支取的。 嗯， 现在有银行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通过理财转让平台。 嗯， 但是理财转让平台的话是需要有别的客户来接你这笔资金产品。 嗯， 这是不可以提前支取的，但是你的定期存款，咱们的大额存单是可以提前支取的。 那提前支取的话，利息呢？怎么算？还按原来的那个上浮40%、50%的那个来算吗？ 提前支取的话，利息就会遭受一定的损失了，会按照那个当期的活期利率来结算。 嗯， 所以建议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想选择大额存单的那个听众朋友的话，可以把一笔资金分担成好几笔大额存单去做，这样的话，如果比如说你有，假设咱们比如说做100万，那你分五笔做的话，那如果我可能只用20万，那我就只用支取这一笔20万的定期存单。 嗯，是。当然，我还有一个建议啊，就满足大家这个流动性的需求，就是这100万同样分5份，每一份20万，对吧？ 对。 我第一个月我去买20万的这个，好比3年期的。 对，可以， 这个大额存单。 嗯， 过3个月我再买20万。 对，可以。 那么有人说这3个月放到哪？我放在这个比如说宝宝类产品里面，或者说买一个货币基金啊，或者买一个短期的3个月的理财都可以。 哎，对，都可以。 然后再过3个月，就是距离第一次买已经半年了吧？ 对， 我再买其中的20万啊，等等吧，以此类推啊。反正手里的余钱呢，就买一个刚才所说的理财也好，或者是这个货币基金也好。 对。 那么等到3年后，或者说某一个阶段后，隔几个月你就会有点流动性，是吧？要用钱的话就能够用得上啊。 对， 这也是一个配置的一个小技巧，供大家参考。 嗯， 那我们接着说回这个大额存单哈，其实我脑子里总在把它和另外一个东西相对比，就是国债，是吧？国债当然没有这么灵活啊，什么买个3个月、9个月的国债，要么就是3年， 要么 就 5年， 对吧？但如果是3年的大额存单和3年的国债相比的话，哪个更好一些 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3年的大额存单的收益要20万起的大额存单收益要比国债的相对来说更划算一些。 嗯，划算就是 更高一点，收益相对更高。 啊， 嗯，国债咱们现在3年是4%。 嗯，好，就是你说上浮到50%左右的， 对对对对， 它收益是略高于国债的， 对，略高于国债。 嗯嗯，但是国债就有个问题， 国债额度问题， 是吧？ 对， 而且每个银行它好像代发的额度、代销的额度也不太一样。 对 对，我曾经买过一回国债哈，我那两家银行挨在一起，这家银行买完了之后，因为我还有个卡在另外一家银行，是吧？啊，跑到那个银行去，那银行说对不起，卖完了。 对，国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国债销售的速度很快， 嗯， 所以额度基本上是很快就会被销售完毕了。 对，另外就是国债，如果你提前支取的话， 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它还是有一定的利息的， 对， 它不完全按活期算， 对，它按照不同的期限的话，它给定不同的利率， 对，但是你得超过多少天之后再取啊？ 对对对， 哎，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卖国债的时候问一问银行的柜员哈。那现在根据您的了解啊，就是购买大额存单的客户主要是什么样的人群？为什么要买？ 从现在来看的话，购买大额存单的客户主要是在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客户，风险偏好低的客户。 嗯。 从大部分是年龄层次来说的话，是以中老年客户为主。 嗯。他们在接受这个概念上面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障碍吧？ 没有，因为大部分这种中老年客户冲着大额存单的话，相对来说冲着就保本保收益来说的。 嗯，还有就刚才你说的，有一些做资产配置的客户是吧？他会多少配一些？ 对，资产配置的客户的话，会把大额存单当成是一个安全性高的产品来做配置，在属于是咱们最要配置的你的最基础的一部分。 嗯，这属于高净值客户是吧？ 对。 还有哪些人会买？ 还有，其实现在接受大额存单的客户也越来越年轻化了。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配置一部分的大额存单有一定积蓄，相对来说是在未来的三年五年之内是有一个比较稳妥的一个收入。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啊，不知道各位朋友哈，在选择理财产品和大额存单的时候啊，您会往左还是往右？但是我想说的是，目前可以给供我们选择的这种产品的品种和类别应该是越来越多了。与此对应的，我们还听说的就是结构性存款啊，你看我们今天啊说这个存款说的比较多，什么定期存款又是大额存单，最近啊就是也是今年以来啊，银行很多地方的银行都发行了很多结构性存款。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也请今天的嘉宾啊罗海丽女士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结构性存款和刚才我们所说的有什么不一样。 结构性存款来说呢，就是跟大额存单相比，从期限上来说的话，大额存单的期限更丰富。 嗯， 结构性存款呢，一般集中在三个期限，三个月、六个月和一年之间，啊，这三个期限比较多。第二个，从利率上来说呢，大额存单的利率相对是固定的，在购买的时候银行承诺多少，那我到期就兑付多少。 嗯， 而结构性存款呢，主要是和投资的产品相挂钩，具体执行的时候会跟你挂钩的产品到期的那个表现相关。 它其实有一定的衍生投资的这个属性在里面是吧？ 对，其实有一点点兑奖的这种性质在里边。 兑奖， 对，就是因为它挂钩的产品会很多嘛，它可以挂钩黄金， 嗯， 可以挂钩美元产品，可以挂钩沪深指数。 哦，那它不会亏本儿，还是保本的。 它会，对对对，它会约定一个产品的收益。嗯，比如说我挂钩美元 LIBOR 的产品，它在挂钩产品的时候，在观察日，如果说哎高于某一个值的时候，那我肯定给定你的利率是为 A 一个值。 嗯， 如果在挂钩产品在达到另外一个值的时候，它给定的是约定的是一个 B 的利率值。嗯，那就是按照这两个值中间会选择一个给定客户。 啊，哦，那它还是保证收益的，只不过收益多少不保证。 对对对，它实质上来说的话，它还是存款 啊，不会没有收益 啊，不会不会 啊，但是它这个收益是有一个区间。 对， 那刚才所说的同时期的这个大额存单的收益是在它这个区间中间，可能是，是吧？ 对，可以这么理解。 它可能低于大额存单的收益，也可能高于大额存单的这个表现啊，收益。嗯，所以这个就看个人的这个， 就看个人的 风险偏好了， 对偏好。 嗯，是，当然它的这个时间也没有大额存单那么的灵活。 对，没有那么多灵活，它相对来说集中在一年以下的产品内。 嗯，好，这个可以作为大家一定时期的这个资金的这个配置啊的一个考虑的对象啊。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建议可以作为咱们风险偏好低的客户作为一个选择的那个目标。嗯， 对，再重复一下，就是它的收益是浮动的，但是它有收益。 对，有收益。 对，有可能低于你这个定期存款的收益，也可能啊略高于啊。 对，因为结构性存款从实质上来说，它也是存款。 嗯啊，虽然说这两天的股市啊是这个上蹿下跳啊，很多朋友呢心里也不是很开心，但是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推荐的呢，或者是讲起的这个知识呢，都是非常稳健的哈。定期存款、大额存单。